青春依旧的歌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。 都说是青春无悔，包括所有的爱恋， 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。 都是亲爱的，亲爱永远， 都是年轻如你的脸，含笑的， 带泪的， 不悔的眼。 听到的是在高晓松作品集《青春无悔》当中唯一的一首对唱作品，来自于叶培和老狼的《青春无悔》。在这张作品当中，高晓松找到的都是像刘欢、零点乐队、小柯等当时已经成名的歌手，而作为新秀的叶培被委以重任，独唱了三首歌。在录这些歌曲的时候，叶培还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大学生。1997年毕业之后，第一份工作便是签约歌手。在1999年《红白蓝》系列当中，作为蓝色的叶培发表了他的首张专辑《纯真年代》，而这首讲述凄美爱情故事的《白桦林》，分别收录在朴树和叶培的专辑当中。 他默默来到 尽头， 这个小时的中歌榜为大家奉献的情歌特辑，关注到的是叶培，而这首歌呢是校园民谣时期的才子玉东为叶培创作的《在劫难逃》，后来老狼拿来翻唱，改名为《情人节》。1997年，叶培签约麦田音乐，后来麦田音乐创作人宋柯是出任了华纳唱片的中国区副总。那当时叶培的第二张专辑《双鱼》就是在华纳推出，而这张专辑制作人之一便是后来成为歌坛领军人物的许巍。专辑当中《彩虹》由许巍词曲创作。16年之后，二人再续前缘，合作了《流浪途中爱上你》。接下来我们便两首连听。 彩虹，爱上你每一次流浪，爱上你每一道目光，爱上你每一次阳光。 当一个人怎会爱上， 怎会爱上， 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，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，在流浪的途中挥挥手， 爱上你一道彩虹，爱上你每一次流浪，爱上你每一道目光，爱上你每一次让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第二张专辑《双鱼》依然是有着阳春白雪，但是呢，加重了商业的诉求。2004年，叶蓓第三张专辑《幸福深处》脱离了民谣的单纯，进化成为更为市场化的风格。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的《亲爱的你别哭》。 你有美丽 摘下所有满足。 这首《幸福深处》是叶蓓2004年标题曲主打。随着内地校园民谣热度的退潮，像老狼、叶蓓这样的歌手，他们的发片速度也是越来越慢。叶蓓第四张专辑《我要的自由》和第三张相隔4年，而2017年这张《流浪途中爱上你》是他时隔9年之后的一次回归了。论到当中的缘由，叶蓓在做客中歌榜的时候也说，唱片销量低迷让他很难在市场上找到定位，也是在半隐退的状态当中，让他有时间写歌，才有了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叶蓓2008年发表的这首《花儿》，稍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最新专辑《流浪途中爱上你》当中这首《只为你聆听》。 十里长，还是柳门堂，放下你的柴，谢谢你采蜜。花儿为谁开，鸟儿为谁忙，穿上你的正气房。想走十里长，还是柳门堂，放下你的柴。 我不再忧伤，季节回 这首叶蓓作词作曲的《只为你聆听》，选择他的首张原创专辑《流浪途中爱上你》。那叶蓓说呢，这一次发片完全是讨喜自己，可以不按商业的原则啊，收录自己想唱的作品。而他这一次呢，也更像是一次回归，他本人写的作品依然带着浓郁的民谣情怀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慢慢的爱》。 红蜻蜓，你像孩子一样玩耍。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